第35届银音箱音乐会27号在银音箱音乐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舞台艺术和艺术教育部门的创作家、艺术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平壤市劳动群众、正在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观看。音乐会以管弦乐阿里郎开始，表演者根据乐曲的要求，用细腻的演奏技巧、严密的结合和丰富的声量来完美无缺地形象了银音箱作品。